六，练习。 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竹子，主人，注意，来过，后来，出来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您喝啤酒吗？ 喝，来一杯吧。 喝不喝葡萄酒？ 不喝了。 这是中国有名的酒，喝一点儿吧。 好，少喝一点儿。 来，干杯。